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6集。他穿着黑衣，他辨不分明，是雨，是汗，还是血？答案很快得到解答。夏侯炼看到地面上夏侯佩的脚边蜿蜒出一道暗红色的血迹，像冰冷的蛇一样爬行，和雨珠汇合，散成红沫。夏侯佩颤抖着，如凄风中的枯叶，脊背缓缓低了下去。 娘。 黄昏时分，落日淹没在宫楼近处，琉璃瓦染上一层薄薄的金色，远远看去像满目的碎金。沈觉亲自捧着一碗参汤去往承乾宫，如今承乾宫有了新主，是刚产下二殿下的李贵妃。三年前死在承乾宫的那个妃子已经被人淡忘，宫里头就是这样，人死了就像灯灭了，再泼天的荣宠也烟消云散。死了人的宫院照样住人，仿佛只要有地宠荣华，鬼魂便不敢来扰。重重深宫，哪个宫院不曾死过人呢？沈觉低着头踏入门槛，进了圆光罩，李氏坐在宝座上冷眼瞧着他。那是个眉目清淡的女人，长得不算大气，还是才人的时候着一身天青色的马面裙。皇帝见她柔婉温和，一夜临幸，便有了二殿下。纵然曾经温婉和顺，如今满身琳琅宝饰，也堆砌出盛气凌人的模样。 皇上呢？ 李氏瞧着食指上的丹扣，冷丝丝地开口： 陛下日理万机，夙兴夜寐，不曾得空来瞧娘娘。不过娘娘放心，陛下无一时不惦记着娘娘。这不，刚和前朝的大人们议完事，便催着奴婢送参汤来了。 沈觉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，半分不多，半分不少，像衣服上的绣饰，梁柱上的雕花，缺之不可，恰到好处。 陛下还嘱咐奴婢定要看着娘娘喝完才能走。 李氏扬了扬手，身边一个宫女走到沈觉跟前，端起参汤递到李氏眼前。李氏低着头用勺拨了拨汤面上的油花，道： 哼，参汤倒是日日有，陛下却没有亲自来过哪怕一回。怎么，嫌我生了孩子，胖了，丑了？ 两眼瞥向沈觉，嗓音默然一沉。 还是因为你们这起子杀财，竟日里领狐妹子到陛下眼前媚主妖宠。你当本宫不知道吗？前几日魏公公进献的扬州瘦马可是风光无限的很，陛下却报房都带在身边，美人与猛兽真是相得益彰啊。 沈觉愈发低眉顺眼。 娘娘说笑了，那不过是陛下寻新鲜一时的小玩意儿罢了，哪能和娘娘比？连个封号也不曾博得的继子，娘娘何必放在眼里？ 本宫不放在眼里，怕是过几日你们便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。 李氏气得咬牙切齿，连托盘带汤碗一同扔向沈觉。边上人一声惊呼，沈觉却硬是动也不动。汤碗没扔着沈觉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四分五裂，破冰似的脆响，可那木质托盘却砸在了沈觉额角，鲜红的血珠 沿着乌纱帽的细带淋漓往下滴。沈觉毕竟是司礼监秉笔，魏公公跟前的红人，连皇上对他也多有倚仗。前朝后廷，谁不卖他几分薄面？李氏竟敢对他下这么大的脸，边上的人都心惊胆战。沈觉唇边的笑弧却半分也不减，仿佛这伤不是在他额上似的，只欠了欠身，道： 娘娘言重了，您是主子，我们是奴婢，天底下哪有奴婢不把主子放在眼里的道理？娘娘刚生产完，身子虚弱，没拿稳汤碗，不慎洒了，奴婢这就去膳房再送一碗过来。 李氏还欲发作，边上的宫女悄悄扯了把她的袖子，她才想起沈觉是皇上跟前行走的人，现下破了相，皇上铁定会问起。若让皇上以为他骄横跋扈，只怕这生下二殿下博来的恩宠都要断绝了。李氏扶了扶袖子，咳了声道： 那你脸上的伤？ 这伤是奴婢不当心摔的，娘娘不必忧心。 走路看着点啊。 李氏清了清嗓子，仍是不可一世的模样。 本宫是贵妃，又生下了二殿下。沈公公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当知道，你若肯效忠于我，日后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 娘娘说笑了，奴婢任职于司礼监，理应为陛下分忧。 沈觉油盐不进，依然是不动如山的模样。 不知好歹的东西。 李氏横了沈觉一眼， 下去吧。 等沈觉走了，李氏方瘫坐在宝座上，深深呼出了一口气。边上的宫女蹙着眉道： 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若非沈公公暗中提醒参汤里不干净，您恐怕就要日日缠绵病榻了，哪里还能有如今这康健的身子？ 我这不是做戏吗？谁曾想近几日吃得太好了，力气长了许多，居然就把他给扔重了。你说这人也不知道躲躲，这能怪我吗？ 李氏绞着手里的帕子，嘟囔道： 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未得那个老贼要杀母夺子，这参汤日日都送，咱们耍性儿筛个三两回，偷偷倒掉三两回，窗台上那株君子兰都被浇死了。 自从李氏产子，这参汤就没有断过。李氏一开始还千恩万谢，以为陛下垂怜，自己终于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可慢慢的，李氏便觉得身子背懒，脑袋发晕，一天到头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他一来看也瞧不出什么。直到上个月送汤的人换成沈觉，沈觉临走时落下一张金帕，上头写着参汤有毒，他和贴身宫女才恍然大悟，又惊又怕。大殿下跛脚，若有个健康的孩儿出世，年纪再小也是个强劲的竞争对手。魏德和大殿下走得近，又是陛下身边的人，事无巨细都经他的手，要在参汤里动手脚不是难事儿。李氏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可运道落在了他头上。陛下统共就两个孩儿，未来的皇上非彼即此，他不争也得争。李氏沉吟一阵，站起身拍桌道： 哼，魏德那老贼定是要看到本宫病得快死了才罢休，那就如他所愿，成病闭宫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